贵州铜仁一间中学将公厕将地下嘅厕所咧用泥沙封埋，成个踎厕位都仲喺度嘅，就俾学生攞嚟做宿舍。学生同公厕独特嘅气味同在，而学校就表示学生咧系嚟学习嘅，而唔系嚟享受嘅。所以点解咁多强国人揾我移民？睇嚟都唔使我解释落去啦，系嘛？我系强国移民顾问 MJ。 踏入咗个奥运年啊，香港政府咧突然间又表态话好支持体育项目。啊六八九啊唔系好特首啊唔系啊系啊梁先生曾经讲过嘅体育项目系冇任何嘅经济贡献。咁啊呢几日咧，中国啊国内嘅奥运团啊金牌运动员访港，一众嘅金牌选手来港表演，700多万就咁样冇咗啦。唔单止系冇贡献啊，反而仲喺度烧紧银纸添。反之啊，香港嘅运动员啊，只系得几十万嘅投入，咁啊，究竟系支持呢个体育啊，定系支持呢个国家体育啦？我系强国新闻记者 Win，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第三节节目，我哋系 强国新闻记者，系啦，继续有我同阿 Win 喺度啦。今个礼拜系冇八期嘅，咁咧系啦，我哋接翻阿 Win 讲呢个新闻嘅， 唔系继续讲八期坏话咩？ 其实中间插啲八旗坏话落去啦，咁啊，继续接翻呢样嘢咧，就讲下奥运啦。奥运系几好睇嘅，咁所以咧，虽然已经曲终人散咁，但系咧有啲画面咧，我觉得都系比较经典。呢啲画面咧，点样可以经典呢？就系话咧，我哋喺之后嘅时间去睇翻去讲翻咧，都会对呢啲画面咧 系 有好深刻嘅印象，值得去讲。 今届嘅奥运咧，真系有啲画面我系会几感动嘅。 系啊， 譬如咧，即系有一个嘅女子长跑啊， 系 即系。两个有一个扑咗喺度嘅，咁另外一个咧即系跑跑下都突然间停咗啊！叫咩名字啊？ 啊呢个咧就系我今次咧就我负责做个资料搜集嘅，咁呢个咧就系我选出嚟嘅第一画面啊！嗱，我哋而家咧我哋要对嗰个运动员嘅名咧系有个尊重喺度嘅，所以咧我哋知佢两个名嘅，一个系新西兰选手，佢叫做 Nicky Hamblin， 一个系美国选手，佢叫做Agosto Ascotino， 系啦。咁咧其实佢两个赛前应该就唔多认识啦，咁一个意外咧佢哋就棘撐咁跟住跌低咗，跌咗之後咧，佢哋雖然佢哋贏咧就有啲緣噶，但係正常咧都會繼續睇個賽事噶嘛。 係， 但係佢跌低咗之後，佢因為另外一個傷咗啊，咁佢係 我見到跑都跑唔到，係 佢初初都跑到嘅，都行到少少，跟住但係傷咗之後咧，其實正常嘅運動員之間點會去扶噶？但係佢就選擇唔係啊，因為跌親咁都去睇一睇佢，跟住兩個係互相扶持咁樣咧，去到終點嗰度，尾一尾二咁樣完成賽事，跟住再一個擁抱，呢個畫面真係非常之動人。 即係呢個係真係體現到呢、這個。狮子山精神啊，狮子山下体现香港精神啊，即系好有好感动咯、 啊，见 到、啊、即系你正常唔会啊，正常嗰啲运动员就系全部都系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嗰啲嚟噶嘛， 所以呢、這个咧我希望啦，强国嘅观众啦，其实佢哋睇一个奥运，每一次咧呢啲经历都系一个学习嚟嘅。 金牌咧，我觉得只不过系一个，讲真，你每一个项目只系得一个第一， 系啊， 你唔会话个个都系第一 ，exactly 系即系。即反而调翻转喺金牌背后有好多嘢系一个比赛项目，我哋应该系要去学习。 系啊，希望佢哋即系都观众们啦，都开始明白乜嘢叫做体育精神。咁唔理系金银铜色，其实只要系互相去尽咗佢哋嘅最大能力咁去运比赛，咁其实都已经系好感人噶啦。 系啊，所以譬如喺翻呢件事咧，你会见到即系佢两个选手，可能因为其实我记得咧，应该都差唔多系最后埋尾嘅啦，嗰个圈应该系即系。反而傷咗又好，唔傷嗰、那個佢都冇話去繼續去爭。佢見到有一個選手跌低咗，佢都會去放棄，去為國家去爭呢個獎牌嘅機會啦。即係雖然可能好渺茫，但係佢都去放棄咗，反而去參扶佢呢個嘅唔認識嘅一個選手。 所以佢都攞咗呢個精神嗰、那個體育精神個獎章嘅，叫做顧拜旦獎章啊。係啊，專門俾啲特別有體育精神嘅運動員啊。或者是一些籌委啊啲人嘅， 系，但系用翻而家香港或者国内嘅一啲嘅想法，吓、呢、這个奖呢、這个精神奖有冇有几钱啊？有冇金牌榜？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嘢未必系用钱或者有 value 咯。 所以咧，嗰个资讯嘅透明咧都好重要嘅。如果咧，我哋因为咧我哋睇 Facebook 系认知呢样嘢嘅。如果佢哋嘅资讯咧一不断都系喺啲骂战啊，即系喺一啲。 唱衰其他国家又唱好自己国家运动员咁样嘅画面度呢，佢哋好难去认识呢样嘢，所以我都如果有机会同啲强国嘅朋友见面，我都会睇下佢哋究竟佢哋而家接触嘅资讯究竟有冇呢一啲叫做比较冇立场嘅，即係一啲普通正常画面嘅表达之外，如果佢多啲睇呢一啲呢，其实对佢哋整个嘅概念都会有啲唔同。 其实呢个资讯呢暂时都仲有封锁，因为我哋国家 唱好自己， 即系我哋国家都系一个唯物论者，即系睇结果啊，即系简单就系睇结果，有几多个金牌啊，呢样嘢有冇钱啊，做呢件事有咩效益啊，做完又点啊咁样，即系未必每一样嘢都应该咁样睇，或者资讯系封锁咯，或者咁样去理解，即系可能即系我哋唔系话单唔系话要批评或者去臭骂我哋同阿大肥啊啲嘅我哋系比较温馨啲和谐啲嘅，即系只不过系一件事去咁样。 好和諧啊！其實我好多內地嘅朋友，即係我覺得我哋人民之間咧，即係普通人，香港嘅普通人同一个内地嘅普通人之间咧，其实冇咩矛盾嘅，系啦，只要佢又唔系特别自己一个大富豪咁样吓，土豪咁样系话睇唔起你啊嗰啲咁样，其实大家之间好可以做朋友嘅， 系啦 ，但系即系大家系个政制上啊，有啲嘢唔同嘅时候，先有少少矛盾出现咯。 系啦，即系呢个可能就系有待改善啦。 系啦，好啦，头先我哋讲咗第一位啦，好啦，讲下第二位先。第二位呢个咧，我相信 八旗偶像嚟嘅、哦，八旗爱慕嘅对象嚟嘅，呢个系 听讲八旗晚晚追佢。 应该系将全部多蛋白质都有，都系围绕住佢。 因为八旗系戴眼镜嘅，佢话特别中意戴眼镜。 就算二毛连戴眼镜，佢都 OK 嘅。 系啊，老芬戴眼镜佢都好中意。 佢好中意老芬噶戴眼镜嘅时候。 但系咧，唔系呢个咧，真系讲真，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呢个咧就系今次选嘅第二大嘅深刻画面啊。 系。 佢叫做傅园慧啊。咁啊，佢都呢个礼拜都有跟住呢个内地嘅金牌嗰个 啊，虽然冇金牌啦， 破例咁样嚟香港，但系咧佢真系最受香港人欢迎嘅记者最多问嘅问题，佢抢晒风头噶。 其实简单啦，因为佢真 系啊， 即系有啲抹黑团体咧，即系因为小弟 Facebook 都交多咩咩咩咩，总之逢中必反啦、啊、即系我又唔系呢啲咁嘅睇法嘅，即系会觉得哎呀呢个傅小姐啊白痴啫嘛，点啊，即系点解咁多？即系我觉得即系譬如睇佢一啲访问啊或者表情，佢系真系好真，即系会系唔系话修饰过或者点样，佢系去表达佢自己嘅想法，可能系正正而家呢个社会就好似呢啲咁真。咁真嘅人啦、 啊，尤其喺强国啦，好似上次吓强国有超有人话捐钱嗰啲问佢嘅意 见，系啊，佢话佢唔会捐钱嘅，因为强国捐钱会被黑嘅，即系被黑，即系俾人攞走咗啦。 佢唔系好天真啊！哎呀，如果我捐钱，会唔会俾啲人攞咗去噶？我都系捐物资好啲啊！佢真系好搞笑。 佢可以，即系佢冇谂过讲翻笑话可能会得罪人啊， 系啊， 或者点样？即系我会觉得系阿傅小姐，我自己都。都几欣赏佢， 跟住有人讲笑咁讲话死啦，佢咁样讲嘢会唔会被消失噶？ 可能呢个好难讲啦。不过而家傅小姐咧，佢喺呢个国内嗰个经济效益啊，即系嗰、那个广告嗰个 value 啊，据说已经系有千几万以上噶啦，一千万以上。因为譬如佢假设啊，佢代言某产品咧，即系佢嗰个广告费。绝对是以千万计算、嗯。 绝对可以啊，我相信香港某个品牌如果想找他做广告，我觉得都有很大广告效益。 他这个洪荒之力搞到真是千万以上的洪荒之力啦。 所以他讲的东西呢我都倾向比较相信的。譬如他来香港呢那些人记者会的记者都会跟他讲一下类似中港矛盾的问题的。他的回答是怎样的呢他说他发梦都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想不到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的。跟他记者会讲的东西一样喜欢我没理由过太重口味了啩这样。咁佢就话咧，其实中国香港咧，你都一家人啊，兄弟姊妹有血脉相连呢啲系啦。如果平时咧一个内地嘅人同我哋讲呢啲咧，我哋觉得都系即系都系有政治嘅考虑噶啦。但系佢讲我会倾向比较相信，而我又真系好持平咁讲翻句啦，我认识嘅好多唔少嘅内地嘅朋友啦，确确实实有好多系真系当大家有咁样嘅意识嘅，即系大家华人啦，系啦，唔好话中国啦，大家华人咁，其实大家都系好close 啦，大家。 嗯、如果大家唔喺嗰个省市，即係我同譬如我係香港人，同一个、上海人一齐去到、郑州咁样讲河南咁样，咁大家都唔系当地人嘅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有一种互相照应嘅。 係大家即係唔好话分华唔华人中国人，大家都系人啦，即係咁样简单啲去讲。咁但係只不过傅小姐好真诚咁去表达到一啲资讯或者信息出嚟。所以如果去选呢个特首嘅话，我都会好支持 、我就希望啦，即係都系一个美好嘅想象，唔希望佢同政治太多关系啦。 一牵涉到政治就好黑暗噶啦。 唔系佢阵要代替唔知咩政党出嚟出声，咁啊好大件事。 咁但系我绝对相信应该唔止689票嘅 。捞足晒，好啦，我哋讲下第三位先。第三位咧，嗱，同第一位相呼应嘅。不过今次呢、這个、主人翁咧，嚟自香港，我哋嘅李慧思。 系。 咁当然佢有佢佢能唔能够攞到金牌，咁有佢伤感嘅一面啦。咁但系 好特首话想打电话俾佢噶， 唔好理嗰个人啦、啊，嗰个人都低能嘅， 话慰问佢噶嘛，好特首。 我对佢身份真系完全冇兴趣。我咧就反而睇下李慧思咧，佢真系即系个运动员系应该系咁嘅。佢点解会攞唔到金牌？咁其中原因啦，或者变得冇咁好，其中原因系佢初赛嘅时候伤咗。 系 咁伤咗嘅另一个选手咧，系嗰、那个一路斗开好耐嘅 澳洲 车手，系啦，叫做美亚斯 Maris。系啦，咁啊撞到炒车啦，咁啊之后又狭路相逢噶嘛，十二强嘅时候， 系 咁嗰次咧就李慧思赢， 哦又好感动， 系 啊，又系揽住， 系咪？系啦，佢哋系双双，即系唔会话互相怨对啦。 好够你啊，仲够我， 系啊，你炸米恩出嚟跑啦，唔系咁啊，又冇话只系倾，系啦，又唔会赖个伤势，总之佢就 累啫，唔系， 系啊，又冇话只系 clean， 两个系冇任何怨恨嘅，反而咧系手拖手，绕住个场咁喺度。要唱一周咁喺度接受大家观众掌声，呢啲咪体育精神咯。 同埋我欣赏李慧思咧，就系佢唔会突然间我话伤咗咁啊，预先又讲哎呀自己有感冒啊，姨妈到啊，点样影响表演，即系好似咧，如果大家有睇嘅咩中国好声音啊，咩最强音咧，啲参赛者通常咧唱歌之前有感冒啊，又发烧嘛，咪稳定藉口， 系啊，一大扎嘢啊嘛。 你见到李慧思系唔会去做呢样嘢嘅。 我爸又点样，我阿妈又点样啊？ 即系又打起春联牌，我觉得你偶尔为之可以咯，成日都系又感冒又姨妈到，个个都系嘅， 有心脏病啊， 即系得你有姨妈到嘅啫，其他冇其他女仔冇姨妈到嘅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啲唔系咁好咯。 所以啊，我哋呢一集其实都比较多围绕关注香港嘅运动员嘅，咁啊，即 系 好多系香港运动员，佢哋除咗咧运动成绩系好咗咧，佢体育精神又系冇一定。 系不过咧，正如阿好特首讲，冇呢个经济贡献咯。又唔知后面会唔会再投放？我觉得应该系要大力投放咯，即系包括我哋中意踢波都，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多啲投放喺呢啲体育项目里边。 绝对系啊！ 即系唔有时做人或者做一个社会，唔系全部嘢都要金钱挂帅咯。 系系系，呢度啊跳一跳去咁啦，咁啊跳一跳去咧，我拣咗嘅喺第七位咧，有次咧香港嘅羽毛球运动员去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喺个美星嗰度，两个运动员系边两个咧？叫做谢影雪同埋潘乐欣啊。 系， 佢哋话咧我想同大家讲啊，我哋香港运动员咧，除咗唔系垃圾之外咧，我哋系有贡献噶，我哋可以团结香港人，呢样嘢系冇加噶，我觉得多谢， 真系噶， 即系讲到，即系讲走入我心入边。咁同埋佢都有提出过嘅，除咗嗱、政府我哋当然希望佢多啲嘅关注啦。其实佢都话希望咧，奥运呢个热潮咧就唔系净系奥运嗰短短嘅三十日咁样一个月之内嘅时间，大家都多啲平时啦，自己多啲运动啦，亦都多啲关注下香港运动员，关注下呢啲运动，咁系可以对佢哋好大鼓励嘅。 系，其实运动本身咧，即系讲一讲啦，未必一定即系好似头先围绕讲好多，未必一定系要有金牌，或者因为始终第一都系得一个，即系好多时你系通过一个运动，可能加深同其他国家或者同其他唔同嘅运动员一个交流。好似譬如我成日踢波，我同你成日踢波啦，有时都唔系话一定要场场一定要赢，当然赢系好嘅，但 系 唔赢嘅都唔需要话一定要 踢得开心啊！踢得 即系一定对面一定系敌人嚟嘅，屌又咪赢咗我入咗球波，要想杀死佢或者点样，即系唔需要咯。 系而家都系一个宣传嚟嘅，而家你见到啲大牌嘅，我哋睇开嘅各大联赛都开始多咗。我谂佢哋之间都有咁样嘅 beefing 啦。我哋要多啲展现体育精神。咁譬如话跌。 对方嘅球员跌亲，咁都会主动扶起对方球员啊。咁依家见我哋，咦，真系会影响到我哋嚟自唔同国家嘅地方，譬如我哋而家街场踢波咧，都会有咁嘅情况，就喺对方球员瞓坐低咗嘅时候，都会 踢多几脚， 都会主动拉起佢。嗱，我有咁做噶，主动拉起对方噶。我觉得呢啲嘅都系一个动人嘅风景嚟嘅。 系，即系唔好咁排他性咯。虽然我成日同你嗌交嘅，我系利物浦 fans 定曼联 fans 咁样 讲笑啫。 系啦，但系即系我觉得有时即系大家都系希望欣赏一啲好嘅运动啦，或者好即系成个一个好嘅球赛啦，都系想去睇一啲呢类型嘅嘢啦。 系啊，冇错。好，咁继续讲下，去到第四位，第四位咧，嗱呢个咧真系可以值得讲下啦。即系面咧就人哋俾嘅，假咧就自己丢嘅。有个电台 DJ 啊，同我哋吓，即系唔系好熟嘅，真系完全唔识啊。咁咧就叫啲运动员做谋利啊，佢真系好死唔死，奥运月讲啲咁样嘅嘢。咁啊，跟住我哋嘅讲者麦明斯啦，我呢个真系要赞一赞佢，佢系不嬲都好感言嘅，佢即刻喺 Facebook 度帮啲运动员反击啦。咁嗰个谋佢就话，嗰个谋利啊冇着衫，嗰个运动员冇着衫，冇扣笠，唔系冇着衫，冇扣楼， 冇扣楼 啊，叫做谋利。跟住佢自己特登唔扣楼，咁跟住话，我哋三个谋利同港将王振廷一齐影相啊，又感言又 即系点解会有呢啲咁嘅贬义嘅讲法？始终佢一个运动员系代表香港， 系啊， 即系你唔应该用一啲，即系虽然佢心尾喺度斗啦，又话谋你唔系乜嘢噶，点样？唉，唔好玩啊！大家即系作为香港人，呢啲白话，你讲谋你本身就已经系呢两个字已经系大贬义噶啦、 啊。你如果冇，你系冇准备之下，仲大件事，即系你根本上你个心入边咧，就其实对佢本身已经系冇乜尊重， 系 自然冲口而出。 即系你点都好啦，依运动员即系有冇好成绩或者点样都好，你唔应该系即系你可以唔尊重或者可以唔欣赏，但系你唔应该去用一啲咁嘅字眼去批判或者去贬低佢咯。 系啊，喺度咧，我又想讲讲阿麦明斯咧，其实佢啊真系我好开心啊！香港终于香港小姐咧系有个即系真系可以觉得代表到我哋香港嘅香港小姐。佢咧不嬲唔系净系一单嘢噶啦，佢平时譬如话上个月咧我哋有啲人被政治篩選咗出嚟嘅事件，佢都會話：，我記得我讀過嘅書係啦，公開表態咧，有關嘅決定係越權嘅，程序上係唔恰當嘅，係啦。咁呢啲係即係佢不嬲係咁樣，佢甚至佢大家知啦，佢喺大台噶嘛，喺 CCTVB 噶嘛，佢都係咁感言，咁呢樣係值得稱讚。 但係麥明斯嘅 boyfriend 好似同我哋阿大肥啊、Johnny 我哋知另外嘅主持人， 冇問題 嘅，唔係好拗牙噶。 其實政治上嘅嘢或者點樣立場上嘅，其實有時就係咁樣。嗱，我都唔會話係撐某一個政團，但係咧有時我見到呢個政團佢受到一啲唔公平嘅對待嘅時候，我都要為佢出聲。呢個就係一啲我哋成日想講就係話比较大家贴地啲嘅就系话，我唔系一百个人讲一种声音，系一百个人一百种声音，大家互相尊重， 系 啦，或者就系一个人权分子佢讲过嘅就系话，我唔同意你立场，但誓死要维护你去讲嘢嘅呢啲权利，呢啲就系我哋成日即系要讲嘅一啲公平嘅制度啊嘛，系啦，就唔可以话喂，因为立场唔同，总之你遇到咗际遇，我都加一脚落去，系啊，你呢啲咁样嘅立场就应该咪际遇，唔应该系咁。 啱，和谐真系，正如头先 MJ 所讲，我呢套系我最下一套睇嘅无线交剧嚟嘅。CCTVB 而家又重做啦，夜晚十点半你可以翻去再睇。你睇过未噶？ 我睇过， 系真系我觉得系最依十年啦，踏入2000年啦，我觉得系最好噶啦。 有时好多好深奥嘅政治嘢咧，好多时都真系要靠呢一啲嘅叫再睇啦，一啲嘅影像啊、电视剧啊，或者系一啲电影啊，去话俾大家听嘅。咁睇下大家即系可以吸收到几多咯。咁佢呢一句系好明显，佢有佢即系其实系想演绎翻头先嗰个人权分子讲嘅嘢，就话唔同嘅立场，有唔同嘅声音，大家互相尊重，咁样就和谐。呢样 唔应该系我有一个想法，你全世界嘅人都要听我嘅想法。 系啊系啊，所以就算我唔支持个政党，但我见到佢唔公平对待，一样要帮佢发声，一定系咁啊。 系啊，啱嘅啱嘅。好，我哋要加快时间啦，仲有。 唔知讲咗几多个咧？好啊，咁呢个比较大家熟悉啦，林丹、李宗伟，虽然两个都双双攞唔到佢哋应该想攞嘅成绩，咁但系两个识英雄重英雄，真正嘅嗱，咁呢个大陆应该都唔会话点样去封杀佢两个啦，应该睇晒啦，两个真系互相识英雄重英雄，互相系。成全咗對方啊！即係你又勁，跟住我又再勁過你，我想再勁過你之下咧，我又去再 再强化自己。 都唔系嘅，国内有一人嘅睇法咧，即系有啲媒体咧，我早排睇，即系早几日睇，又话哎呀，而家冠亚季军初头林丹未打第三嘅时候，即系未争呢个季军嘅时候，就话就当然大陆就一定认为系季军一定系林丹啦。 系，我都会咁。 跟住就话冠亚季都系中国人，跟住心谂吓吕中伟啊，系啊，即系佢会觉得系华人就系中国人，所有人都系中国人。 OK， 系咯，即系会有咩咁嘅自我打飞机睇法咯。 一时时啦，佢之前又话一定要支持林丹，一定唔可以支持中卫嘅，又即系呢啲就总之唔系一个体育精神应该有嘅嘢啦。即系总之就要撑林丹，其实唔代表唔支持中卫嘅，调翻转都一样。 啊，跟住有啲国内嘅网民嘅睇法就系林丹咧，即系代表林丹讲啊，即系以为林丹嘅代言人添，以为林丹代言人喺度讲，都赚够咯，都要俾其他人赚下嘅，咁样专登先俾李宗伟咁样。即系总之强国特国内嘅一啲自我打飞机意识形态系好多， 系 多。 但系值得称赞嘅就系呢两位嘅运动员，其实都冇以我所见啦，冇俾任何呢啲嘅声音影响到。两个真系互相非常尊重对方，非常甚至咧，佢哋真系好得意，即系佢哋可能真系好熟啦，好好朋友。大家觉得对方嘅打法好好咧。以前林丹咧听讲佢系爆发力嘅，系啦，好好反应嘅。咁李宗伟就战术性多啲嘅，落点好好嘅。但系咧而家系调翻转嘅，林丹咧因为体力就开始老啦，年纪开始大，咁佢开始模仿李宗伟去打战术性，去打落点。而李宗伟咧调翻转，佢谷度好行。以前宗伟好瘦噶，今次咧佢系整到自己好大只，咁咧学阿林丹咁样咧去玩。爆发力，互相交换咗佢哋嘅战嘅打法之后咧，哇！嗰、那个好精彩嘅对决真系， 系我都觉得几好睇，即系我本身唔打羽毛球，但我即系睇佢哋，即系好有代表性咯。 然 后 其 实讲 真啦，攞到金牌当然好啦，攞唔到金牌，我觉得一啲嘅即系等佢哋唔抵，少少可惜系有，但系唔损害佢哋两个喺球迷心中嘅地位咯。 系 OK 嘅 ，OK。虽然我老婆成日将李宗伟读咗做杨宗纬， 唱晒杨宗纬，佢唱歌又咁好听。 虽然系啦，好我哋 洋葱佛球， 好我哋加快速度， 一层一层摸落扣山 ，O K 噶， 好都系讲到几多个，好啦，跟住去到第六位，第六位咧话呢个正啊，呢个真系下年咧，如果再有中国一定会攞金牌噶嘛，继续有机会系咪？佢再攞金牌嘅时候，唔知会唔会再出现咁嘅场景咧？挂错国旗嚟自边度啊？嚟自强国噶， 总之 Made in China 嘅嘢。就大家都要打个问号啦， 又系嘅，即系巴西奥委会又抵闹嘅，且你好地地，你系咪真系即系真系 out budget 咁紧要啊？唔好淘宝啊嘛， 淘宝平啊嘛， 你系咪真系相信咗马云讲嘢啊？淘宝冇假货啊？ 主要都系嗰几粒星啦，嗰几粒星根据国旗应该系全部都系个尖尖系对向嗰个咩噶嘛， 唔系平衡噶嘛，即系但系认真嘅，即系国旗呢样嘢咧，又真系唔可以搞错。但最惨咧，你呢个嚟搞错国旗又嚟自中国， 所以初头系好大回响嘅喺国内，收尾你唔觉，最后又无声无息啊嘛，因为知道原来系我哋提供，即系呢个又系好讽刺嘅一个画面咯。 即系唔好太过将货就价啦，真系有时假自己丢啊。 系 啊，但系跟住佢有冇阴谋论咧？又话女排嗰阵时已经搞掂咗噶啦嘛，咁最后女排攞翻个错嘅出嚟。 人哋国家有冇呢个阴谋或者点样唔知，但系总之喺国内嘅想法就所有成个奥运都系阴谋嚟嘅。我哋攞应该攞嘅金牌全部攞唔到，全部都系俾人黑走咗嘅，黑做啦，系啦， 啲黑哨啊！ 终于又玻璃心啦，成地玻璃。 好啦好啦，挂错国旗讲到呢度，讲下第七位。第七位咧，我哋讲下不嬲都大关注嘅，即系点样为之强国咧？喺啲大波嗰度啦，比较大型， 即系多 过 两个人啦，多过两个人 大型球赛 大波。 咁咧都系比较关注嘅，咁我哋都好开心嘅，讲真，中国女排吓，好似喺一啲未必系睇好嘅情况之下，攞到金牌嘅， 系啊， 跟住佢我睇一场，我睇过好多场啊，都 我同你一齐睇嗰场，你饮到呕嗰场啦，即系咁样我分又话荷兰初赛第一场对荷兰， 我以为可以轻胜，又唔系，都搞唔掂，都输俾荷兰，吓累我饮咗几杯酒， 饮到呕咁样， 咁弱都麻麻地，咁一对住。 对于热门巴西咁又喺惊涛骇浪之下 作客赢埋，系啊， 跟住后赢呢啲系值得鼓励嘅，跟住可以攞埋金牌，等佢哋开心嘅。 系女排咧又可以讲下白旗坏话，我好欣赏嘅魏若琪啊，女排 戴眼镜， 戴眼镜啊，又系戴眼镜啊，所以再提提下白旗啊，翻嚟再睇下，今晚又可以有 J five， 今晚 J two 傅园慧 J five 帮咩人啊？ 系啦，咁呢个大波咧，即系 MJ 最中意嘅大波啦，就系即系两个人以上嘅一啲球赛项目啦。其实咧，一路我哋都系国或者系国家国家队啦，都系表现得唔好嘅，即系撇除排球又好，篮球又足球又好，即系呢个就系我哋成日早几集嘅项目都讲，节目都讲过啦，就是、我哋嗰个团队精神啊，即系冇谂过女排可以发挥到一个咁好嘅一个团队精神出嚟，因为你大家有冇留意？篮球好，足球好，我哋篮球更加唔使讲，场场输四五十分嘅喺奥运，即系你会睇到就系咪我哋真系发挥唔到一个一加一大过二嘅，我哋永远都系一加一可能细过零添。 所以个领队好紧要咯，咁今次就系由阿朗平带队啊嘛，咁朗平就系出去浸个咸水嘅，咁所以啦，我哋国家都理论上系鼓励嘅，即系多啲走出去，认识下呢个世界，就唔好谂住自己去捞探人嘅世界，唔好要世界去迁就你，跟你嘅中国国。 唔系嘅，全世界人都系中国人嚟噶嘛。 应该咁样啊，即系希望大家都谦虚少少，睇下咦外国点解咁成功嘅，咁去学习多啲。咁今次女排就 系 一个成功嘅例子啦。咁啊，仲有另外两个波嘅，都快啲讲下啦。 大波啦！ 巴西嘅男足，哇！我有睇决赛啊，凌晨四凌晨起身睇到七点钟射十二码， 系 哇！睇到阿尼玛射最后嗰十二码，跟住射完之后佢系攞咗金牌之后，佢系即刻喊。我睇到个画面我都好感动，即系你可以背负到，我睇到表情，我读到好多嘢出嚟，读到好多就系话佢受到好多压力啊，终于攞到个金牌啊，嗰种辛苦啊！ 但系巴西，你谂下佢又尼马又成呢啲，全部加埋呢堆阵容都攞唔到金牌，真系会好可惜咯。 其实真系好担心啊！佢哋未必唔系真系有咩优势嘅，对德国又系德国系啦。咁啊，对方系冇乜强人嘅。 决赛唔系德国啊？ 决赛系德国， 决赛就德国 系啊！ 哦，系啊，一比一啊，好似一比一啊。 德国先系啊，再俾人追和嘛。 系尼马嗰个罚球射得都 OK 噶， 都 OK 系啊。 咁跟住俾人追和一比一，跟住加时十二码，睇到我七。点钟系啦，咁跟住先至惊涛骇浪之下赢到，咁都等佢哋开心，因为佢哋即系可能巴西人，佢哋知佢哋几重视足球噶啦。咁喺世界杯又， 我以为又输七比一添， 系啊，又系多球场啊， 又以为又输俾德国， 我真系等佢担心噶，见到佢赢都等佢舒一口气嘅。 再讲下呢个美国篮球啦，冇得玩啊， 又估唔到，即系初初又系低开高走噶嘛， 系， 即系话佢哋又冇嗰个重心球员好多人， 哇，你几个？都够玩嘅，杜兰特、啊、K Thompson 又估唔到佢哋。佢哋咧今次成功在咧，我唔系睇咗好多场，我睇咗两场。四强对西班牙，决赛对塞尔维亚。佢哋咧系一班球星啦，其实都系球星，各自喺球队度都有翻咁上下实力嘅杜兰特呢啲。咁但系佢哋今次赢咧，系打防守打得好啊。 嗯， 几强嘅球星都好，佢哋都不顾气力就咁走去防守。咁跟住即系可以逼到呢个塞尔维亚咧系攞好少嘅分数。 决赛系咪又系大？ 大胜啊！第一节争五分，第二节哇，佢哋超强嘅防守，跟住大概系好多分钟，阿塞维亚都未攞到分，跟住杜兰特又发癫咁样系入波，跟住已经系拉开好大。其实第二节完咗之后咧， 即系剩翻下半场都垃圾时间嚟噶咯。 基本上知道塞维亚都玩完噶啦， 即系已经系廿零三十分咁样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几十分噶啦，好似接近两倍嘅分数噶。 系咁啊，美国篮球系真系的而且确系强嘅。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哋再高呼埋剩翻嗰啲啦。 头先第八位讲过啦，佢哋系香港精神啦。咁好啦，讲下第九位，第九位可能大家会印象仲系比较深刻少少嘅，因为比较近期啲就 系 闭幕礼，闭幕礼日本啦，有冇睇到啊你？ 哎呀冇啊冇啊，喺度 哇，其实好劲啊，佢嗰、那个即系日本人咧，佢哋嗰个包装嗰个美感真系唔同， 系 有个一个短片啦，咁啊安倍晋三就 Mario 啊， 系啦， 有冇波多野结衣啊？ 不过有好多熟悉嘅，你又熟悉波多野，你熟悉波多野结衣啦，跟住咧其实大部分世界人其实熟悉，包括我在内啦，哆啦 A 梦啊，足球小将啊都有出场。 上嘅，系系啦。咁日本国旗咧，佢哋真系设计上嘅冇得讲， 有冇淘宝 噶？红色 系咪淘宝嘅？ 唔系淘宝，人哋日本咧个国旗咪白色一片嘅，中间一个红色嘅，佢将个红色点咧成为咗一个波咁样， 系 咁啊混合咗佢唔同嘅球赛嗰度，譬如一个足球踢过去，咁啊嗰边系一个篮球，就系个红色嘅波，咁啊安倍最后咧都系攞住个红色波出嚟，咁啊代表咗嗰、那个日本嘅国家咁样，呢个将个国旗融入去佢表演嗰、那个嘅嗰、那个嗰、那个表达嘅能力啦，那个美感系好劲。 日本嘅精神系值得学习嘅，所以下一届奥运咧啊，我哋可以三国相约嘅，等马白旗翻嚟啦，咁啊相约过去去睇睇日本嘅东京奥运，真系、 啊、好啊！ 四年后我都好想睇啊！你当年都有去啦，上海睇个阿根廷 系啊系啊 决赛喺决赛嚟噶咪睇？ 唔系由佢分到彩去睇，但系有美斯嗰啲值回票价噶啦。喺当地睇奥运咧，就一定系即系任何节目都好睇啲噶啦，咁 样 咁劲。咁啊，日本人搞就又系唔使担心。 日本嗰、那个。嗰、那个敬业熬业啊，都系值得学习嘅。好，最后时间啦， 好第十位，第十位都系讲紧紧个体育精神啦、啊。水神菲比斯好似应该都系今届最后一届噶啦， 系啦。 咁佢最后攞唔到所有嘅金牌嘅，咁佢有一次比赛咧就输咗 0.2 秒俾阿新加坡小将，佢嘅 fans 史高灵，乜以为大将之风咧？ 嗰、那个史高灵 系啊，史高灵系啊，史高灵系啊。咁系咪为之大将之风咧？就系佢咧输咗之后咧，佢系一啲嘅唔开心嘅表情都冇，甚至咧。记者招待会，我都会话喂，新加坡呢个小朋友攞咗金牌啊， 应该 大家多啲访问佢啦，系啦，呢啲咪大将之风咯。 真系唔系话批评我哋国家嘅，咁但系人哋即系始终系大体， 系 大体，即系 所有运动员嘅都值得学习。好啦，咁呢集嘅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我哋再一次喺呢度咧，多谢所有嘅香港运动员，亦都多谢所有世界运动员带俾我哋体育精神好嘅一面。咦，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呢一集咧十大咧，我哋系冇讲有一个怀疑食禁药嗰个人嘅，因为我觉得佢连入十大题嘅名嘅资格都冇啊。 系啦，唔好讲佢啦。最后都多谢阿伯奇啦，俾咁多，俾一节，俾三节时间，我哋系咁讲佢话话。 好啦，唔知伯奇追紧边个眼镜细眼妹啦，可能追紧小云。 好啦，下集翻嚟唔知，可能我哋两个都出席唔到，因为俾佢打死咗。 好啦，下次再见。 好，拜拜。